85013045 8501304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炊烟柳如烟，欢迎你尝惊喜，做梦一下扯仙飘，红星枝头吹一闹，丽华细雨连阴天，飘头雾里眨沙眼，上个绿衣签儿，长亭湾古道边，风走第一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多尼采蒂是意大利浪漫主义歌剧的代表人物之一，与罗西尼、贝里尼一起被称为美声学派三巨头。国家大剧院推出的多尼采蒂的喜歌剧《军中女郎》今晚继续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这部剧的剧情通俗易懂，同时又充满了诙谐幽默的喜剧桥段。口碑不错的话剧《蒋公的面子》今晚在北京喜剧院演出本轮的最后一场，特殊的题材与对人物入木三分的刻画让这部剧创造了校园戏剧演出奇迹。北京现代舞团经典演出剧目《三京雨苑》今晚在正义祠戏楼上演。《三京雨苑》作为北京现代舞团经典演出剧目，是2006年威尼斯双年展时创作的。威尼斯双年展艺术总监评价这部剧美轮美奂，超越想象。北京南锣鼓巷戏剧节优秀剧目回顾展演话剧客厅今晚在彭浩剧场上演，剧中的两个朋友对于情感、对于人生、对于诸多的问题都热情地思考着，他们热爱着生活，却也面对着孤独、衰老和死亡，在即将分别的时刻，他们把另外一个人带进了这场离别。根据作家刘震云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改编的同名话剧将于4月19号在国家大剧院首演。这部由牟森执导、全剧用河南方言演绎的话剧，并尝试融入豫剧元素，将讲述两代人为了寻找说得上话的人而经历的寻觅之旅。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天气转暖，全国各地的春花也逐渐盛开，陆续进入了踏青赏花的好时节。然而这个时节，空气当中的花粉、霉菌、孢子等过敏源也在增多。呼吸内科医生介绍，花粉过敏是春季引发哮喘的主要因素，避免或减少与花粉接触是春季预防哮喘最重要的手段。高危人群在春天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在中午或者遇到大风天，空气当中的花粉浓度会很高。像网购一样，足不出户就能完成工程竣工备案。记者从市住建委了解到，这项改善经营环境的举措计划今年五一之前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到时本市将实现工程建设手续的全流程电子化，这在全国尚属首例。记者从北京警方了解到，现在开始在北京办理出入境业务，申请人可以使用微信、支付宝、京东 APP 等多个支付平台扫码支付费用。警方提醒，内地及港澳台申请人办理出入境证件回执单上的二维码具有唯一性和时效性，仅在办理业务当天有效，隔天或支付后自动失效。北京教育考试院最新下发的关于做好2018年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下周二到周四，参加今年中考的考生需要在网上确定体育现场考试项目和文化课考试科目。市消协网站昨天发布2017年比较试验结果统计分析，显示实体店样品不达标率为 19.82%， 网络渠道不达标率为 45.84%， 网购不达标率是实体店的两倍多。国美在线、一号店、当当网所购样品的不达标率过半，其中国美在线的样品不达标率最高，超过了80%。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市气象台今天上午9点解除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 预计今天下午本市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3度，夜间最低气温1度，昼夜温差较大，夜间湿度较高，早晚出行要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感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 4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3级兼4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 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大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时间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周末版。大家好，我是赵亮。 您好，我是张帆。听说咱们这个新的这个口号啊，在今年运用以来，大家很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不打太极啊？是以前是打太极的一个节目吗？太极啊，在咱们这个日常的或者说传统文化当中啊，咱们理解这个意思呢，这个它有变化无穷啊，它有以柔克刚，这样一个道理在里头。 所以在这个武林当中，会太极的啊，太极高手那一般别人打不过。 您猜我想到了谁？ 张 无精啊。 哦嗨，我以为是无忌呢。 太极宗师啊。 我以为是无忌，张无忌嘛。 对，挺像。 那今天我们就回头说说这武侠啊，这武侠今年是一个爆炸年。 听说了， 爆炸年呢， 简直是哎呀，处处都是翻拍的武侠巨作。 哎，太多了哈。这个原本说这个西游记是第一大 IP， 但是今年过去之后，我们说金庸先生绝对是第一大 IP。 好多他的作品，就是以他的最多呀啊！当然了，那个《金谷良文》四部，在今四个人的作品，在今年都可以看到他们的翻拍啊。我们说几个重点的啊。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是评分巨低的《笑傲江湖》《人寻秦记》，一会儿我们重点说啊。网传2018年将会有《倚天屠龙记》《鹿鼎记》《绝代双骄》《平踪侠影》等等，有十几部改编自金庸、古龙、梁羽生等人的经典武侠作品，将会搬上荧屏。 这看到或者听到这样的消息，大家肯定都是一样的表情。我的妈呀，这是为什么呀？ 这怎么回事啊？我猜一个为什么？我觉得这可能跟近几年来就是叫仙侠呀，或者叫什么这个、 玄幻 题材啊，有一点逐渐的降温啊。很多这个观众啊，特别怀念当年的武侠剧， 就是正经的武侠剧。 哎，这个武侠作品当中，我们说还是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影视作品，它真的拍出了那个侠的味道，是吧？哎， 咱们言必称，八三版的《射雕》。 哎，这个不过呢，今年已经能看到的这两部啊，让大家真是啊，就是已经开始就是比我怎么讽刺他啊。来显示我的这个用语的高超啊，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阶段了。确实吧，我觉得当然啊，这个咱们说话用不着这么刻薄啊， 用不着这个带刺儿啊。 对，就是行不行分上见，是吧？ 说了半天回来了。 哎，确实这个新的寻秦记，先说这个啊，评分真是太低了。 你对寻秦记的这个感情啊， 哎， 我认识你以来啊， 我就 认识最深刻的 是吧。我觉得是这个，当然他有这个情怀作祟，是吧？也跟大伙儿说过，我上大学的时候呢，《寻秦记》和 不是流星花园吗？ 对，这两部剧上下午是连播啊， 贯穿你的大学时代。 哎，当时因为你知道这个大学同学们一起看呀，他更有一种感觉，他跟你自己看是不一样的啊。大家还在分角色，哎，你看你像谁啊？我当时就像那个就是老被挖苦的楚国李元。 哦， 就那胖胖的那个。 这部有点像就是实际生活当中的弹幕 啊， 对吧？大家一块看， 对对，一边看一边聊。所以对那个寻秦记呢，我们除了有一种共同的喜爱之外，还有一种回忆啊。所以说，那当我再看到新的寻秦记的时候，我至少我会就是不得不拿它跟过去的那个去比啊，这一比可就坏了菜了啊。评分低呀，这个口碑之差呀，还有就是，我就是不忍再去看了啊，我实在是有些看不下去了。为什么？我还是说，我其实是一种对于翻拍是持一种非常开明的态度。如果没有翻拍，那些带新字的我们都看不到，对吧？还有一些非常经典的作品，你包括这《西游记》，它也是就我们说最经典版的《三国西游》。那这些版本之前呢，都是有旧作的呀，啊，如果不是屡次的拍，那你哪好说哪版你碰到最经典的？哎，但是我就说，你新拍一部作品，不管你拍什么，尊重原著啊，拍出味道，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期望和要求。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听新的寻秦记的片段。 这已经迫不及待的， 哎，要 跟大家来找这靶子了。 我就不说别的，可能咱看不到演员的，咱们从听觉上啊，咱看不着演员的这个面貌啊，表情都看不见，咱就光说这配音，你听听还有武侠剧的味道吗？ 所有人放下兵器， 本君早就听闻护驾队伍当中不乏高手，今日看来也不过如此嘛。哼，带回去。 进去，快点。 哎，有话好说，不要说 话干嘛？ 少废话， 我自己会走。有没有人权啊？ 你 们， 我乃赵国公主前来和亲，你们有何理由关押本公主？ 公主息怒，臣下怎敢关押公主呢？只是想请公主过来小住几日，调查一些事情吧。我们走。 公主有请。君子，这里是他们的兵营，我们硬闯是出不去的，你可还有其他的办法？ 他都这样了，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呀？ 这魏国真是胆大包天，竟敢关押我们和亲队伍。 哎，这件事儿说不定那个魏王和太子都不知道。你们想想看啊，如果是他们管我们，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在宫里的大牢里？ 难道这龙阳君伪传王命？他干嘛要这么做？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们只能静观其变了。还好星云他们已经逃出去了，我们就等等他们的消息吧。李少，来喝点水。喂，你们牢房不准备水啊？想咳嗽吗呀？金少，你有没有练过那种什么乾坤大挪移啊、吸星大法呀、能把自己的病情转移到别人身上的功夫啊？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武侠小说没看过？ 净说些听不懂的话。 启禀太子，本君已抓到赵国和亲队伍一众，那赵倩也已单独关押，本君定会找到赵倩与项少龙有染的证据。魏太子拒绝和亲。 很好，龙阳君，一切就交给你了。 那项少龙还有赵盘可都在军营之中啊。 那赵盘和一位叫星云的姑娘已经不知所踪了。 什么？你怎么连一赵盘你都抓不住呢？你还愣在这干嘛？还不赶紧去抓他们啊！ 你算什么东西，竟敢对本君大呼小叫的。太子，本君告辞。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来自寻秦记新版的啊，2018年的这个新的寻秦记。反正我听这个配音呢，我就特别想给俩字儿，行活啊。中规中矩，但是非常没有味道 啊，就是这样，就是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哎，这就只有用行活来形容啊，中规中矩吧，你挑不出什么毛病来，但是你就觉得没有色彩啊，没有亮度。 当初看这个老的，应该是01年的作品哈，应该是吴天乐他们的作品，那个第一版的时候，你看过原著吗？ 我是看了电视剧之后再去看原 找原著 看原著， 但是就是这样你也觉得挺好的。 那个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案例，就是电视剧把原著改编的非常的棒。 嗯， 因为你知道原著呢，他是特别的个性飞扬的。那项少龙在原著当中是一个比较受争议的人物、 嗯、 啊，但是在电视剧当中他完全是一个正面形象。 嗯， 所以他毕竟这个书籍和电视作品的这个尺度还是不一样的，所以电视剧将原著当中项少龙的人物他做了一个微调。啊， 所以 你想，如果要是说穿越回去秦国，如果你就是一个大好人啊、 嗯， 你怎么可能说能够活得那么好呢？ 嗯、 所以其实原著当中，项少龙有他比较恶的那一面啊、 嗯嗯， 但是在电视剧当中呢，他巧妙的把这方面给他去掉了，这是我觉得电视剧改编的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嗯、 啊。 所以其实这个新的出来，这时间也挺微妙的，因为我们知道去年是黄易先生就是。原著的作者啊， 嗯， 刚刚去世。 去世，对、 啊。 而且我们知道古天乐也重启了电影版的。 对，古天乐事实上是最在意这个事情的。嗯嗯、 对， 对对。 当年的这个《寻秦记》对古天乐的事业的发展来讲，那是一个多么好的基石。 没错。而且我们知道古天乐他之所以就迟迟这个影版的《寻秦记》不出来、 嗯， 就是因为 担心，是 非常的慎重、 嗯、 啊。而且我们知道他是希望能够尽量的用原班人马。但是我们知道难度也非常大， 嗯， 年龄的关系，还有这个身体状态的原因，还有以及现在他们，现在个人的一些状况吧，不一定是那么完美啊、 嗯。 那么找到替代者，还能够有原来的那个味道，这个就成了一个重中之重。 嗯， 所以我觉得对比起来，至少我觉得从态度上，那或者说有没有情怀吧，咱们一眼就能够看到啊。咱们来回听一下。原版的《寻秦记》的这个片段，同样是文戏，咱们听听当年的这一段戏是多么的有味道啊！ 以韩公子的见识，应该在韩国备受重用才是，为何公子在贵国却郁郁不得志啊？ 李元公子身为楚国重臣，当然不明何谓怀才不遇。 韩公子是著书立说之士，与这位什么公子啊？你的怀才不遇不可以相提并论。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吧？你什么公子？ 楚国李元呢？ 哦，喂，名士也要遇到明主才有用啊。商鞅那个时候在自己国家不也是郁郁不得志？哇，后来到了秦国遇到秦孝公，多了不起啊！喂，几年的变法就已经成绩彪炳了。 讲得好， 谢谢谢谢。 嘿嘿嘿，无论如何变法。始终也是因势利导，始终逃不出金木水火土五德之运势支配，只有深明五德相生相克之道理，方能把握天道运转。邹先生之说虚无缥缈，未免太玄了。是我们悟性有限，如果能够切破天道，预知治国之策，就不需要浪费光阴胡乱揣测了。 孔子谓未知人士安知天命。 如今百家争鸣，治国之道无非在于法治、德治以及无为而治之争。 无为而治即天下大乱，所以从来不为当政者采纳。 人性本恶，德治只不过是一个理想，行不通。 喂，我支持你啊，我支持你那个什么以法治国那个方法，不然将来秦国怎么统一六国？ 好，刚刚我们听了一下原版的《寻秦记》的片段啊。要说这个电视剧当年引起轰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的题材之新、角度之新，这是穿越之鼻祖嘛。 嗯嗯，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穿越剧的时候，其实各种就是这个烂伤的东西比较多 啊、嗯。 当年的这个呢，它刚好又借了武侠题材，所以在某一个分类当中，我看到了把《寻秦记》其实归在叫义侠系列。 对， 义侠啊。不知道是奇异博士啊、 嗯、其实我觉得拿它作为一个历史教科书似的歪解， 我觉得是一个 学习 课外读物， 哎，也不错。因为你看 对照来看， 你在那当中你会发现，这个一个是细节上的很多历史与今天现实的一些比较。你比如说，它很多细节啊，在秦朝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个年轮是什么，啊，树的年轮是什么？项少龙哇，那个滔滔不绝一讲啊，哎呀，引起女孩子的崇拜啊，这个很有意思。但是我们也掌握了一些历史知识啊，比如说一些农作物在秦朝是没有的啊，它也是就是特别的博学。其实，在今天来讲都是一些常识了，更不用说手枪、打火机这类东西啊。再有就是说一些历史典故啊，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它是用穿越回去今人的这个观点把它串联起来啊。所以你看这电视剧呢，你想，哎，这其实有点像是百科全书的一个入门，你就可以回头再看这些故事，哦，对这一段历史就是有一定的掌握， 对 啊。那么其实说到翻拍，去年啊，我觉得啊，今年这个一大帮来啊，还是人去年这个有关啊，《射雕英雄传》去年算是有一些争议，就是新版的2017版的，但是呢，不大不小的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那比今年的这俩要 好多了，评分要高啊，口碑也不是这样一边倒的差啊。那我们来听一听《射雕英雄传》2017版的片段。 玉帝啊，你可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 当然记得，60年前，绍兴12年腊月29日，风波亭，岳爷爷被害，只可惜我晚生了60年，否则我一定杀到北方去，才不枉先曾祖传下来的这套枪法。 来，咱们兄弟俩为岳爷爷干上一杯， 希望咱俩有生之年像岳大将军一样能够精忠报国。 哎，这怎么了？ 没事 没事，我和大哥一时喝得高兴了，就把这碗给砸了。 这大过年的吓了我们一跳，他们就这脾气，谁叫咱们俩嫁了两个有情有义的大英雄呢？哎，你这有孕在身呢，我来。嫂子也有孕在身，还是我来。 这位道士轻功好生了得呀，踏雪而来居然不留足迹，看来也是一名好汉呢。 不如把他请进来喝几杯。 这主意不错。好啊，道长请留步。 道长，天寒地冻的，请道长进屋喝几杯热酒解解寒气啊。 叫我留步有何居心呢？说吧。 我兄弟二人见道长冒雪独行，斗胆相邀，还望道长不要见怪。 喝酒就喝酒，我还怕了你们不成？ 啊，里边请里边请，我去啊把酒给你温温，再热俩小菜。 道长我帮你。 时刻异地切莫鲁莽，道长多有得罪，不好意思啊，喝上两杯交个朋友。 明明会武功却躲在这里装农夫，是何用意啊？痛痛快快说出来。 我们好心请道长进屋吃酒，道长说话却颠三倒四，明明是道长不讲道理。 铁心哥，菜来了。 莫非道长的提囊里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 啊，怎么了？ 来，去里屋。 原来你真是个杀人行凶的贼道士。 好，掌声。我们听到这个片段来自2017年的新拍的《射雕英雄传》啊。当时这个戏啊，虽然说主要人物都是年轻演员，但是我们说呢，也有一众老戏骨， 在保驾护航哈。你比如说有72岁的王奎荣老师，还亲自上阵吊威亚拍大戏啊，还有这个李宗翰大病初愈也来拍戏，就是大家对射雕有一种不言而喻的，就是不言自明的这样的一种敬重啊，都是要拿出自己的最好的这种功力吧，啊，来演绎。所以说，即便是我们说从客观上没有办法，跟我们心中的那个永恒的经典去比较，但是你从质量上，你说不出什么来，也许若干年后，人们在看这一版《射雕》的时候，也能找到那个经典的味道。 毕竟还是用心了的， 哎， 而且《射雕》应该是这么多武侠小说当中可能拍的次数，我不敢说是最多吧，也是最多之一。 是，好，那上面呢，最后我们来还是听一下《寻秦记》原版的这首歌，叫《天命最高》啊。一会儿下半段我们接着聊另外一部崩塌的翻拍 啊。行，我们再回顾一下你的大学时代吧。 嗯，咱们一会儿见。 谁乱局亦一样约定，谁在篡改剧情？别高兴，别以为叫知足，万岁千岁都会依你意愿来协助。下一世，别理谁叫高座，别要躲，天命最高。谁赢谁不需一定命定，他年轮回今世剧情，谁望谁，亦在历史下效命，残酷过一夜情。别高兴，别以为要知足，谁都会依你意愿来协助。下一世，别理谁叫高座，别要躲，天命最高。要知足，万岁千岁都会依你意愿来协助。下一世，别理谁叫高座，别要躲，天命最高。 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变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0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三月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五环小郊亭桥到平房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能见度尚可，登山气象指数为3，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本市受高压后部弱的偏南风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扩散条件一般。今天的气温在13到1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为2，感觉较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为3，感觉阴冷。今天白天光照较好，空气质量尚可，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云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用。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短暂的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四点有戏周末版，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我们继续来说说今天这个主题，武侠翻拍大年啊。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些武侠翻拍剧究竟在您的那儿这个排名是怎么样的。 哎，这个在直播节目那天张帆还没回来呢啊，跟大伙儿说了一次。 你们偷偷说 啊，其实我这个找了很多的片段啊，没来得及跟大家都听啊。今天我们可以挑重点吧，再听上这么一二。下半段我们重点来回顾这个《笑傲江湖》。 哎呦，这是个重灾区 啊！这个对于《笑傲江湖》啊，大家是这么说的啊，你听听这个逻辑自洽啊，这就是也是极尽挖苦之能事了啊。首先说，《笑傲江湖》是金庸作品当中唯一一个没有被拍成功过的。 哎呦， 从电视剧的角度讲啊， 电影都这样 啊，因为电影毕竟选取的片段 啊 还是太有限了嘛，对吧？啊，那么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呢，看了今年的。哎，新版的《笑傲江湖》，我可以说刷新了我的底线。第三点啊，哎呀，看完2018版的《笑傲江湖》，我要向过去我认为是那些烂片的电视剧道歉呢。你看到了吧？对于《笑傲江湖》，大家的爱啊，爱之深则之切啊。今年的这一版《笑傲江湖》，哎呀，在江湖上受到了大家的批评。这个批评反正这个集中于两点。第一点，演员选的不合适啊。第二点呢，就是剧情的改变太大，有人说叫自作聪明。关于这一点，导演有回应。因为你知道这个《笑傲江湖》，我们都知道这第一章叫灭门，是吧？从这个小说来看呢，它是有一定的铺垫的，但是导演上来啊，就是把改成了一个就每一句式的破案啊，这种悬疑啊。其实你要说从道理上来讲，似乎这种改变呢 可能讨喜啊，加快节奏吗？这个矛盾冲突提前吗？但是我觉得你得分在哪儿使啊，你要是放在金庸剧上这么用啊，恐怕不能够成功啊，因为大家对于金庸剧有一种特别的感情，你就是拍一模一样了，你可能都遭骂，更别说你在这抖机灵，是吧？ 因为它的魅力啊，这个金庸武侠小说的魅力不在这个上头， 对， 不在说你怎么样去探索一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它其实它更多的是一个大的历史背景，然后铺陈开来，然后这个各个门派之间的这种争斗也好，还是这个各种联合也好，联盟也好，这种东西啊，它其实它并没有像美剧今天的这样的节奏，或者是这样的剪辑方法，所以不太合适， 对。合适不合适呢？至少这次尝试是失败了啊。那我们就来听一听，看看啊，这样的一种比较新派式的解读和这种编排，您是不是觉得满意啊？来听这段智斗田伯光啊，救下夷陵的这一段。 不过啊，我有一事不明。你说，你明明知道武功不如我，为何在山洞时，你不等我与小尼姑洞房花烛之时再进来朝我的背后刺上那么一剑呢？ 那衡山派的师妹不是便宜你了。再说了，男子汉大丈夫，赢就是赢，输就是输，背后偷袭这种事儿，我令狐冲干不出来。 令狐兄果然光明磊落，田伯，我叫你这个朋友来。田大有我阅女无数，今日是首次动刑，春宵一刻值千金呐，够死了。 哎，非逼我动手是不是？ 令狐兄弟，我敬重你，是你的豪气胆识，可真不是你的功夫。 站着的我打不过你，是坐着的你护住我。 哎，不瞒你说，我小时候腿上得过寒疾，有那么两年是坐着练刀的，你不如我的。 两年？你才练了两年？我整整练了18年。 啊？哎，华山竟有如此精妙的剑法，天某倒是孤陋寡闻了。 哎，非也非也，就是我呀，每天早上练功之前在茅厕里蹲着，好多苍蝇飞来飞去，我就拿剑戳它，不知不觉自悟了一套剑法出来。 好你个令狐冲，我把你当朋友，你却把我比作那茅厕里的苍蝇。好，那我便领教领教。 刀剑无眼，伤了和气。 你个滑头小子啊，是怕打不过我故意找的这个木棍吧？行，索性我也没有心想要取你性命啊，就依你。 哎，慢着慢着， 柱子， 不是，咱俩这是比武，比武就得有规矩。这样，咱俩谁屁股先离开凳子，谁就输。 好，行行行，全都依你，行了吧？ 哎，等， 又怎么了？ 输了的怎么办？ 输了我就拜你为师，行了吧？ 你拜我干嘛呀？要拜你得拜他。 哎， 但是不能有无理的举动啊。 行，都依你，行了吧？林虎兄弟，你输了。 什么？ 我说你输了。 你输了。 哎，我说你如此狼狈啊，为何说是我输了？ 咱俩今天怎么说的？ 谁的屁股先离开椅子谁就。 师兄， 夷陵小师傅，恭喜你收了位高徒啊！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2018年的这一版《笑傲江湖》 啊，听这意思，这个 方向啊，咱们得是往回听啊 啊！ 2018这是最新的一版，也是至今为止好像评价最低的一个了。 对， 那么其实提到《笑傲江湖》，你刚才说了一句话，你说各个版本都不尽如人意啊。 嗯， 每一个版本都有批评的声音。我们能想到的几个批评的声音， 嗯， 你像这个央视当年的有一版叫做这个李亚鹏，许晴那版。 对，哎，其实那一版啊很有意思啊，那个充满了很多的变数和波折啊。一开始的时候，据说金庸先生呢非常的慷慨啊，1块钱。版权费， 版权 啊，就把这个授权给央视了。然后呢，当时的制片人应该是，张纪中啊，然后这个音乐方面，我们又知道刘欢、王菲，这个录了主题歌，还有赵吉平先生是参与创作啊， 全是这个高水平的 加入。对，就是而且你想央视出品嘛，其实大家是有一种期待的，就是。有点拿它跟四大名著那种期待方法是一样的，是吧？那么我觉得是这样的，当时的这种批评的声音呢，咱暂且不论。当然，金庸先生本人也不是特别满意啊，包括对于这个人物的选择，对于剧情的这个处理啊。但是我觉得今天你对比一下2018，我特别理解那些说我要回去向当年那些烂剧道歉。我就是觉得你回过头去看，你是能够看到他对于。就是武侠作品的处理，他是要往侠的方向拍。 嗯， 你看他是怎么做的啊？他那个景致啊，就他那个景致，就像那个当年拍《射雕》一样，他是非常真实的。他要在这个山林之间找一种侠的味道。 嗯 啊，虽然说高来高去啊，什么这个满天乱飞啊，这个我们已经习惯了。但是你看武侠，它跟仙侠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飞的时候它要落一下，它就貌似合理，是吧？而且你看央视那一版啊，全是名山呐、啊，就是这个绿树啊、树林啊、丛林当中，它就是给你一种真实的自然环境当中， 大气派、 啊。哎，对对对对，我觉得那是一种就是别样的一种风格啊。今天是可以回去再看一看啊。当然，对于这个人物的选择上，可能很多人都不满意啊。这也不知道为什么，李亚鹏演郭靖好像有很多人不太满意，是吧？ 对，那其实抛开这个剧版的不讲，因为《笑傲江湖》除了电视剧的翻拍之外，电影应该是也被大家提到最多的。 电影翻拍其实口碑要比电视剧好多了。 对，一个是你刚才说了，电影它选取的是片段式的，这样呢，它容易让人觉得。它精致， 而且呢，也容易做得极致一些啊。你比如说，我们说，可能大家觉得最喜欢的应该是，1992年的，有林青霞演东方不败的这一版， 嗯 啊，那么林青霞的 李连杰那版， 对对对对，东方不败这个人物在这个电影当中真是做到了一个叫什么呢？就是你也不知道他是男人是还是女人啊，他是有着。非常特别的一种味道和魅力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啊，东方不败和令狐冲初次相遇是怎样的情形？ 葵花在手，江山我有。 喂，我的酒啊，这算什么意思？把我的二锅头喂湖里的鱼？ 列春相训，四品皆全呐、啊！好酒。美酒也要品者高，大家都是酒道中人。我叫令狐冲，姑娘，你闺阁芳名，方便告诉我吗？姑娘。你是不是有不便之处啊？那干脆我送你一个代号吧， 叫 姑娘，你也捉鱼啊？姑娘，再说两句嘛。 你这后辈信口雌黄，你闯入我八公范围，上来跟我解释，我可以赐你。 这位高手内力极深，会千里传音的举止科属，到底是敌是友，你知不知道啊？那家伙是说我的，你不会受牵连的。等我回来再替你取个代号。前辈，我跟上来了，我不会千里传音，你听不听得见我说话呀？听不听得见啊？一、二、三， 来听不见了。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乱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4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好，张总，我们听到的是非常经典的1992年的这一版啊，李连杰、林青霞的这场戏。 嗯， 其实你说，这个电影呢，它就可以展现这种特别具有大的冲击力的这种情节。本来这两个人是，就你不说水浒不同炉吧，他也是完全是不可能在一起的人啊。然后呢，东方不败就是那么一个怪人，就这样说啊。但是三次相遇之后，居然就发生感情了， 有感情， 所以他给人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 电影就是诗化的东西更多。 哎，对了啊，那么说到92年版，其实在他两年之前有一个版本，可能今天有很多人不太在意他了，但是我们说这个是《笑傲江湖》。也被很多人奉为最经典的一版， 对对对、尤其是很多这个超级影迷啊，对于这一版他可能评价比92年的李连杰那版还要高度。 哎，这就是许冠杰演令狐冲的这一版、这当中是有叶童演的是岳灵珊，那么这个版本当中最著名的那就是沧海一声笑，是从这个版本当中走出来的。那我们听到后来无数个版本当中都还运用这段音乐， 似乎这段音乐成了当年金庸在《笑傲江湖》里面的一个标志。 对，金庸先生说过，说沧海一声笑他觉得非常符合原著的这个气场啊。 黄沾先生真的是特别的合他的心意。 不说有一个故事吗？黄沾先生说他是用一种很江湖气的，或者说特别特别的，怎么说呢？就是信手拈来的感觉。说，哎，工商绝之语，我给你倒着写一个，随手一写，沧海一声笑就出来了。好吧，那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一听啊，永恒的经典《沧海一声笑》，结束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也希望2018的这些翻拍的武侠剧还能找回侠的味道，不要那么的辣眼睛啊！ 起码让我们能看到这些武侠翻拍的时候还依然是一个武侠作品。 嗯，我是赵亮， 我是张帆， 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咱们周一见。 世上愁，谁负